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10月16日晚，黄大仙富林皇宫，300元及1000元门票现已有售，购票查询请电24673088。 天天天蓝。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好啦，第三节啊，咁啊，我哋呢度咧就嗱，第三节咧就系即系火力全开噶啦吓，咁啊，因为咧。前两日啊，一位即系我哋呢个国民， 寻日 嘛啊， 礼拜日， 国民党嘅中央常务委员会江石平啊，呢条咁嘅友仔咧就话，而家呢个时候提出，喂，将洪秀柱换咗落嚟， 唔系佢唔系话叫换，佢想召开林代会， 佢林代会咪即系，唔系佢林代会咪又系要换署开啫嘛， 佢凝聚力量，人哋表面就话要凝聚力量， 咁啊四海又啊就兴过辣鸡啊，咁一定要孖叉，咁啊咁我哋其实冇乜地方孖叉噶啦，唯有就靠天天蓝噶啦，系咪？ 老江系咩系统嘅人？ 系咯， 今朝台北市议员李新就之前咧就一路挺住嘅，咁佢又开第二炮啦，佢又讲嗰、那个Anthony 嗰个咩说法啦，我爱凯撒，大家我更爱罗马，我冇人可以改变我对国民党嘅忠诚，就因为咁样，我觉得如果国民党咧要赢嘅话咧，要考虑将洪秀柱换落嚟，咁呢个叫李新，但系呢条友咧，我讲少少背景啊，宋兴咧就经常喺台湾，我相信咧以宋兴嘅智慧咧，系唔会夜晚睇啲垃圾政论节目嘅。咁呢个李新咧，亦经常上政论节目咧，就去做咁耐嘅议员咧，就差唔多日日闹国民党嘅。你如果佢话系共产党或者系民进党咧，都绝对有人相信。开咗两炮啦，咁我亦都可以肯定同大家国民党嘅支持者咁样讲咧，未来由今日到11月27日呢啲事会无日无之。其实呢班人嘅目的只有一个，佢哋无非就系胁迫党中央，就希望黄金平继续连任不分区立委，所以不分区咧就即系功能类似有啲类似功能组别提名，即系根据党团嘅得票百分率，然之后去分一个所谓立法院嘅席位， 即系唔使选啦，简单啲讲就 咁啊。好老实讲，我觉得比黄金平嗱，我强调一样嘢啊，黄金平呢样嘢咧，国民党为黄金平已经先后改咗两次修改咗党章。就俾佢續任咧，不分區當然佢兩次都排頭位。咁今次如果佢揀翻呢度掠嘅話，咪做不分區咯，不過排後啲又得唔得啊？佢梗係唔得啦。同埋呢班人咧，黃系嘅人咧，就無日無之嘅，一路到11月27日。點解11月27日咧？就係11月27日係總統提名最後嘅一日。咁當然啦，今日就道路傳聞啦、流言四起啦、自由時報啊報出嚟就話朱立倫準備下個禮拜就辭咗新北市嘅市長。 你成日話俾我哋聽，自由時報唔幫我信嘅喎。 喂，香港有人信嘅喎，有啲戇鳩佬。喂，自由時報，你真係以為自由報紙嚟㗎？呢份是民进党机关报嚟的碌撚， 即是大公文会， 冇错啦，即是大公文会话陈文敏是收外国特务钱，喂，你咁都信噶？即系呢个好老手老残嘅，我哋唔讲。即系反正我成日挂喺口边嘅话咧，树大有枯枝，人多有白痴。即系呢啲你中意做白痴，我唔介意。 嗯、 但系问题就话《苹果日报》跟住上嗱，《苹果日报》喺台湾嘅《苹果日报》系同香港唔同啊。台湾嘅《苹果日报》咧，其实佢嘅历史责任完成咗系咩咧？黎智英过去系利用呢份报纸学《自由时报》咁样炒地皮揾钱。佢喺南港嘅地皮系赚咗30几万噶啦，30几亿台币。 佢卖咗《苹果日报》，卖埋一电视都有钱赚。 系啦， 就靠咗地皮啦。 冇错啦。咁样最主要系咁咧，佢系争个立法院，但系呢件事对国民党 的影響當然是大到韭菜啦。我們經常說阿姐喂，陣前逆將已經是一日輸九成 大忌啊， 大忌的啦，兵家大忌的啦，他嫌止逆將啊，輝哥 他還即是陣前開槍啊，大佬 他找支牙籤啊，找支鋸鋸你背脊都算了，還砰一槍下去啊。屌咁跟住嗰个姓江怡江石平啊话喂你仲问啲记者牙斩斩问啲记者喂你觉得洪秀柱选得上咩梗係选唔上啦有你啲咩扑街唔家产啦。即係有呢啲咩人喺度原点可能选得上即係呢个团队我成日都话啦由7月19号国民党我中住全代会出咗嚟通过一致通过洪秀柱做之后我想问一句今日叫换处呢班人包括高层嘅朱立伦包括黄金平包括吴敦义包括马英九你班呢班咩滚滚诸公 有冇唱 过大佬们 有冇反对过 有冇唱过戏 有冇出过声 是 完全冇今日成班麻甩佬喺 磨能怕 喺呢个报名党团报名嗰个报名阶段嘅时候个个都话哎呀唔好我何德何能啊我唔出几个红秀柱哎你唔嚟我嚟一个咪傻女人我喺呢度讲过几个礼拜前如果作为洪秀柱的朋友亲人真的劝他真的不要玩这个党真的不值得你帮、啊、四位是国民党但是我都说真的不值得你帮只要有这班什么大春袋包括我们阿党委我都这样这些什么冚家产大佬拎去喂狗都嫌晒气毒死的狗 好啦四位哥你又讲得太多啦我又觉得嗱我就比阿宋先生讲讲啦因为来自台湾即是讲回台湾的东西我们在香港隔岸观火屌 吃铁咩 花生的嘛 我其实我对这个就冇知我哋。实唔系好识嘅，但系咧，我觉得朱立伦根本就冇号召力。喂，你第一开始都唔出嚟竞选，系咪到已经大失人心啦？你身为党主席都唔为国党，你当年 新鲜事出啊嘛。 而且当年喂做党员、党主席系要为国捐躯嘅，死都要死啦，何止你名利得失系咪？咁你而家名利得失第一战，你都唔肯出嚟，咁你而家仲出嚟，边有民生啊嘛？系、嘛？所以咁啊，梗系佢会死得仲比洪秀柱仲死。 洪秀柱出嚟选。好老实讲啦，听日投票，洪秀柱系咪一定输咧？嗱，经历过呢个事件就真系未必噶。谢兴咧，头先喺食饭嗰时，佢讲嗰啲理念，我系同意嘅。点解？你讲住 吓，我又讲 冇理由，讲冇理由， 冇理由，大佬冇。屌，我一日讲咁多理念， 系即系 最主要呢单嘢咧。 嗱，我又套用即系 屌，等人讲咗我哋理念先啦。关你咩事啫？你又同我讲理念咯。 嗱，基本上咧，阿柱姐呢一劫咧，就呢班咩大男人。全部圍嚟蝦個女小女子，啊洪秀柱個好處係咩咧？佢把聲好響，但係呢個人嬌嬌少少， 細細粒粒嘅啫。 佢而家爭一招啫嘛，佢喊開始喊噶啦。洪秀柱如果開記者會喊，佢話佢退選嘅話，你班男人，你班國民黨係面臨史無前例嘅災難。我可以話呢一次係令到好多基層嘅人。真系即刻挺身而出，甚至拍汗而起。好简单，睇过去嗰三 十六 个小时，我睇面书上面系一面倒，全部支持洪秀柱。同埋好老实讲，今日你就算换洪秀柱，我想问一样嘢： 边个上？ 边个上？ 边个上都死啊！ 边个上啊？你都冇可能有30%。话俾你听， 你边个上都死啊！ 即系呢样嘢咧，因为点解咧？好简单嘅啫。喂，我哋入赌场翻摊啊，爬四粒色嘅系咪先？喂，大佬爬到最后嗰几粒，突然间话：喂，而家唔系爬四粒色，改爬三粒色，你估你会点啦？喂，大佬烧咗间赌场啦，唔使谂啦，你系咪啊？你玩真定玩假？洪秀柱跟足国民党嘅规矩，按个提名程序，嗰所谓不合理嘅排砖条款 都做埋啦， 嗰啲比例又离晒谱嘅，大家拍台拍凳噶啦，我都做埋，都高空越过，唔系低空掠过。好啦，到而家。你唔呢几个月以嚟， 你全代会都开埋，系一致通过噶嘛？ 你好老实讲，经历晒呢个，你仲行翻征召嘅？你喺个法理上面、合理上面，你都冇可能赢啦，仆街！你边度可能提出嚟嘅系人系鬼？好啦，都算好。我想问你，真系将洪秀柱换咗人？我边个上我唔理，继续先。我就问一样嘢：如果洪秀柱学黄金平嗰招假处分，同埋而家已经喺华侨上面捐咗款俾洪秀柱嗰啲人。条数点计？ 我要攞翻啦， 唔系呢样嘢，唔系话你要攞翻嘅问题啊，呢个牵涉到中华民国嗰个选举法噶。喂，大佬，你点搞先？喂，你系冇可能过到噶嘛？咁你好老手，明知唔可能过，咁你仲搞咁多嚟做咩？呢班咪契弟？ 即係我哋感覺到係完全莫名其妙。 即 係 陰謀論咁講啊， 都係咁講啦，即係都係頭講翻頭先，根本就係皇系咧，即係黃金平系統咧，就根本就想脅迫呢個中央咧，就攞翻呢個第即係不分區名額嘅第一名。因為咧嗱，因為呢次嗱，我哋咁估啦，總統未必會贏，包括埋立法委員都未必會贏。喂，你个即系话你个职位，你个位越少，你嗰个安全啊，嗰个所谓不分区名额个安全系数系越低噶嘛？喂，如果你黄金平冚家铲排到第十嘅话，扑你街坊都冇佢份噶喎。 系啊， 系嘛？你分分名额几时搵到分到佢啊？排到第五可能都冇噶喎。 系啊， 依家排第一咁一定有啦。喂，如果你国民党连沙席都攞唔到，咁啊抵你冚家铲啦。咁好啦。如果佢排第五，佢梗系唔制啦。排第一就最有着数，因为佢排完第一 点都中啊嘛。 仲有排完第一，分分钟佢已经同陆贤讲掂数。喂，又系我做王。 佢嘅目的就系呢样嘢啫嘛。我所以话你国民党其实而家好简单噶，你咪修改党章咯，咪做第二个蒋介石出嚟咯。何止连选得连任啊？直情修改党章，本党嘅黄金平 永世 都要做立法院院长，直至佢死亡为止，咪搞捻掂咯？你唔使次次修改党章啊嘛？你戆鸠啊你真系 一了百了， 一了百了。唉，真系，反正呢个系叫公道伯，我真唔明咩叫公道伯。 所以咧，即系头先讲嗰啲咩援署咧，都系 假意 嚟嘅，你完全系胁迫中央，为要将黄金明摆喺个第一份不分嘅名额 第一名。但系个问题喺呢度啦，老姐，喂，有啲僆嚟胁迫个大佬。你作为大佬嘅朱立伦，你食屎嘅。 这个大佬是冇 power 噶嘛，大佬。 唔系冇 power， 系冇男 power， 即系头一晚叫冇 L power 都系啱，冇男 power。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呢、这个都系由我哋呢个谦谦君子呢个 马英 军粮公俭让留低落嚟嘅遗产俾阿谷。朱立伦噶嘛， 喂，嗰、那个温良恭俭让， 我要 已经系含得你含得卵果汁橡皮糖， 我要秉承 呢个朱立伦叫你能得利，都系果汁橡皮糖，含家餐喂大佬啊，你真系。一班僆仔夠膽樣玩呢啲跳槽群舞，你作為主席，你手起刀落啦，你唔使客氣啦。同埋一樣嘢， 乜係你個乜係你條僆啊？ 唔係，即係老實講，我成日都話，國民黨今日嘅問題已經唔係選舉問題，今日江石平再加而家阿李新，我話俾你聽，未來一個禮拜陸續有嚟。已经不是选举的问题，而家国民党当前急务是咩呢？清党，你真系做一次清党。虽然有啲朋友留言话，喂，清党成个国民党散噶咯，点点点。 咁冧咗间屋，重新再起过，冇问题啊。 宋英请讲句嘢好啱嘅。我哋而家个 target 系咩先？系中华民国。 嗯， 中华民国呢块系咩招牌？ 嗯， 而家国民党唔代表中华民国，同埋你起码嚟讲，国民党你仲有啲正义嘅力量、规矩嘅力量。如果老实讲，你今日真系就算要换啊，唔系换洪秀柱啊，讲真，你朱立伦你真系要落嚟啦，你系冇魄力嘅一个人。你见到呢啲嘢，啲僆仔喺度群，好老实搞到今时今日咁啊，咁嘅结局，你身为党主席，你冇责任咩？你啲高层冇责任咩？啊，即系嗰啲咩阿伯公啊，阿连战，你话冇 Q 用啊，投共啊，马总统。你冇 就咁都冇身份喎、啊，大佬。 普通党员 佢都要讲下声啦。你见到咁样乱化， 只系总居于总统要位啫喎，喺党里边佢完全冇职位。 同埋你好老实， 我哋一叫样嘅啫。话实话， 而家距离选举只有104日，你而家你国民党仲咁去玩嘅话咧，好老实讲。即系我真系唔明白你仲想点？ 阴谋啲咁讲嘅，民进党系卧底嚟噶嘛？ 人哋卧底咁样卧得靓，你都抵死啦！即系呢件事令我谂翻系咩咧？而家个形势咧，我可以判断一样嘢就话，国民党将会面临政府1949年迁台以嚟，明年系一个最大最大嘅挑战，亦都有可能1949年以嚟最大最大嘅败绩。 喂，这个预咗噶咯，即系嗱，好多政论家都咁讲，即系呢一次嘅选举之后咧，将会系。中国国民党他们没有提中国国民党、叫国民党呢、是最大的惨败。 不奇 啊。即是预了的了。 喂，林选举仲有104日、你把扑街仔仲在这样玩，喂，这样有得赢。 那些政论节目呢即是唯一最真实的一句说话就是国民党将会遭逢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必然 这个最真实的。 这个真实，这个真的。 不过我觉得嗱，即是这样啦，火凤凰 浴火重生。 我觉得是应该需要败一次的，要重要。 敗到徹徹底底， 冇錯啦！ 唔好吊兒郎當，唔好俾佢贏到咩立法委員有過半席啊，輸剩二三十席， 好啊， 輸 Q 埋， 好啊， 國民黨淪為一個俾人哋喊打嘅政黨， 係咁啊，有機會啦， 有機會啦， 咁啊有機會啦， 冚家產你攞住仲要攞住四五十席啊，幾乎過半啊，總統啊冇埋啊，咁你好似仲可以吊住半包糖咁樣， 因為點解咧？鄭兄，我哋成日咁講，兩掌喺大陸失敗之後，去到台灣第一件事要做嘅事，唔係點啊？分啲黃金嘅點樣呃啲美元？第一件事就正如啊，即係相傳啊，朱鎔基去到啊斯坦福大學去睇下老蔣嘅日記。喺1949年，我想睇下啊，屌你啊，光頭佬 有冇鬧我哋？ 點樣鬧？點樣鬧我哋共匪先？一睇，屌你咁猜咗成年，我成年嘅日記，原來老蔣冇鬧共產黨之餘，仲有幾樣嘢幾佩服共產黨嘅組織能力。佢鬧得最多，原來是國民黨自己。所以去到台灣。1950年1月在陽明山開會，他劈頭第一句說話，中華民國已經亡黨了，所以李敖就抄了這句話，中華民國已經亡了，老蔣統已經這樣說，其實他是激勵大家。他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麼？改造國民黨，現在就面臨這件事。你看看你王系這班人完全完全在賴洪秀柱，賴什麼呢？他說喂，你都沒有一個母雞大小雞的作用啊！我就真的令我想回你香港這件事， 不是咯， 喂大哥，香港的喂阿兄姐都未必帶阿羅建熙啦，係咪先？即係好老實講，如果你喺基層上面你唔做嘢嘅，你揾李柱銘嚟帶你，你都一樣撲街唔家產。 你只係咁嗱，佢所謂大嗰、那個母雞，只係錦上添花啫。喂，實際上個地區工作係你自己扎根噶嘛？屌你乜你啫？冚家親，馬總統嚟就贏緊，係嘛？蔡英文你又贏緊，你冚家親，你今日你地方一啲嘢都冇做，蔡英文天王老子都唔贏噶。 呢樣最簡單的例子，你香港，你喺香港你官農樓，你當年阿何小啊，边个啊？何修兰？喂，四年冇落官农楼，大佬啊，你仲想竞选连任？你唔好玩啊，大佬！即系呢啲好简单嘅道理嚟啫嘛。即系你呢班啊立委，而家你点解去捧黄金平出嚟？我呢度三番四次咁讲，点解黄金平做有好处咧？啊，马英九话洪秀柱做冇好处，呢、這个可能。嗱，洪秀柱未，我唔知点啊，马英九咁样，喂，好 clean 好干净嘅，佢唔容喺下边啲人收水嘅。喂、啊，咁大佬，人哋千里求官志慧才，喂、啊，阿宋兄，你喺台湾都知道啊，选个立委系几亿噶嘛，唔系精虫啊，精虫有乜所谓啫，系咪先？挤咗出嚟， 然后包山包海 啊，大佬啊，我点搵翻翻嚟啊？ 包山包， 你老尾你马英九啊精彩啊，你个人我要 clean 干净，乜嘢都唔理，哇，结果。啲媒體全部佢就撤走曬，南營嗰啲，結果全部台灣媒體 淹落， 清一色係綠營嘅經營嘅，綠營嘅經營，所以而家出嚟嗰啲民調，哇！蔡英文四十五，洪秀柱得13咋，咁佢就信嘅喎。即係好多人信好瓜過癮喎，尤其香港好多人啊，喂大佬啊，幾多呢啲咁嘅媒體係假㗎啦？其實而家都話你去兩個人嗰個票數一定唔會相差超過10%，絕對唔會相差超過10%，因為好簡單嘅，你喺台灣北部嘅。两湘北土竹苗呢、這个咪北部地区，选民人数呢度1100-1200万之间。阿宋兄，你喺台湾咁耐啦，呢班人系蓝定绿啊？你自己话啦，起码六成系蓝、嗯，六成啊！你呢扎人你巩固住话有几多票啊？我讲嘅一千到一千一百万咧，呢又合格合资格选民啦。你巩固住呢扎人，喂，大佬五百万票坐底有噶啦，坐底有噶啦。好、老实讲，而家你嗰个所谓13%。你知唔知啊？香港啲评论员啊，你知唔知即系几多票啊？13%，如果得票率嘅话，即系话国民党喺全国，即系全国台湾嗰度得票数系唔会超过200万嘅。屌你啊，做俾我睇啦！真系可能做到嘅，你真系洪秀柱唔出去上咧，就真系出呢个票数噶啦，就真系出呢个票数。因为点解蓝营唔去投啊嘛？咁你有啲人会驳翻我，屌你四海咁你，屌旧年9月1国民党输得咁卵扑街，连个台北市都输捻埋咯。嗱，第一台北市旧年嗰、那个阿洪连胜文先生系有史以嚟最 Q 弱鸡嘅一个， 嗰、那个唔算数嘅，嗰、那个唔可以做。 第二，佢连深蓝嘅人都得罪埋。第三。南明嘅人因为好兴马英九，好多嘢咧就冇帮南明出面做事，所以佢特登唔出嚟投票先咁低嘅啫嘛，先咁低。你如果呢次洪秀柱出咗嚟，系令到深蓝嘅人、南明嘅人重燃翻个希望啊嘛。当然中间选民系一大票，同埋由洪秀柱到正式参选到而家，你谂下。他出了几多次，你连一出嚟就被朱立伦为首的黄金平为首的即刻说哎好像最近提出来，因为我想是导火线是什么呢？所谓那个终极统一，洪秀柱提出来就爆了，就苹果日报就爆料风传媒爆料，六型的风传媒，他说喂10月3号朱立伦和洪秀柱摊牌， 就逼洪秀柱撤回嘅一中同表，唔係中極一統，我哋唔係本黨立場。如果咪就換，就換咗洪秀柱換佢落嚟。嗱，呢個我絕對相信咧係流料嚟嘅，即係你係特登咁放出嚟。呢、這個係 我其實呢嗱，其實呢一樣嘢就啱啱喺十月三號之前，應該馬總統係接受一個外國嘅傳媒訪問，佢講過噶嘛， 係 嘛？即係我哋都要講緊終極統一。終極統一就是中華民國統一 憲法嚟噶嘛， 就係以中華民國嘅憲法統一中國啊嘛。喂，呢個馬總統講先，洪秀柱講後噶嘛，咁你點會話佢唔啱？ 無論邊個先邊個後，好老實講， 憲法擺出嚟就係咁。 香港嘅朋友，即係你，我哋唔係話即係有一個偏幫邊面。當然啦，你聽到我嘅節目，我都係偏幫南噶啦。國民黨好撚衰咩？啲昂撚鳩嘅啲啫。你要改任何嘢，你一定跟住憲法去改，就等於我哋呢個台有人提出話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同一個道理。我哋唔係話絕對反對台獨，你修改憲法咪得咯？你就話俾人聽，好似賴清德話齋，喂，我係好想聽賴清德個高見嘅。佢話喂，佢主張台灣獨立，仲高叫咗三次，但係這個民進黨嘅主席啊蔡英文竟然話我哋維持現狀，屌唔係鬧足啊！馬英九七年維持現狀，等於投共啊嘛。但係蔡英文就話：，我而家維持現狀，真係好奇怪，我好想了解一下。赖清德佢讲出嚟嘅台湾独立，我哋唔会兵戎相见。喂，你个理论喺边度根据咧？喂，我系好想知啊！我 系你系咪试下间同呢个中共有丢咗先？系咪？ 喂，咁讲嚟听下，大佬 兵戎相见嘅 系啦，即系同埋一样嘢，我哋再讲翻转头。喂，呢、這个中华民国宪法开宗明义系终极统一，乜嘢叫做终极统一呢？各位朋友，即系话而家我哋宪法根据我哋宪法咧，就说明中国大陆地区咧，中华民国咧而家实质管治嘅咧就台澎金马地区，中国大陆咧就将来有可能有机会或许会将来统一嘅话，我哋个治权咧就重新喺大陆恢复，就咁嘅意思，你明唔明啊？当然你话喂，屌你都唔符合现实嘅，要改嗱得噶，可以改，你超过三分之二咪改 咯，系嘛？ 甚至你改喂，改个旗，改个号，唔要中华民国啦，叫台湾共和国或者叫台湾， 都得， 冇问题。跟足个程序，就即系等于我哋点解今日咁嬲，闹国民党啲高层，因为喂呢、這个程序系国民党你自己定嘅，洪秀柱。跟足程序合符合法合理入去赌场赌翻摊已经爬咗几粒色爬晒四粒色喂爬剩几粒色你话唔爬四粒改爬三粒喂大佬啊你玩啦咁仲唔掟烧啊掟汽油弹啊而家个恩喜咧就话呢一两日包括提出嚟嘅江石平咧明显睇到佢夜晚呢个阶段我睇住佢面书咧佢已经口气放松咗啦即系嗰个排山而海嘅压力因为点解咧啲网民有几个挺柱嘅组织外围组织已经话十月十号。唔係十月七號去開中常會，禮拜三中常會嗰陣時就包圍中常會。佢話夠膽提出換署嘅話咧，就給你好看。 因為十月十號咧就佢哋會有一個集會，有台北車站 啊，林鄭月搞嘅呢個街頭小霸王 啊，挺署嘅一個行動。咁就我估會有一啲會有動作嘅嚇，即係會俾即係真係給呢啲換署嗰啲人咧，就有一個好看嘅。咁我估。班友都唔會咁亂嚟嘅，因為你 即 係同埋一樣嘢，就算亂嚟，就算呢個好啦，好老實講，你朱立倫應該馬上出嚟講，話邊個再敢提換柱即殺，冇人敢出聲噶啦。喂，你而家你江宜平啊，江石平又好，呢、這個阿李新又好，喂大佬你開閘啦，即斬兩個啦。因為如果你唔斬嘅話，喂你冇得喐噶，你唔可以因為你，因為而家江石平嗰個理論好離譜噶，甚至李新今日提出嘅理論好離譜噶。喂，我哋要嘅係一個有可能贏嘅候選人。喂，如果係咁嘅， 一早提出嚟啦，使乜講到而家啫？ 唔係好簡單嘅啫，阿謝公，阿宋兄。 嗯， 喂，你將國民黨嘅黨產變埋，即係賄選咪得咯？我要贏就得噶啦！屌你一票十萬。一票十万公然买票包你赢， 国民党冇咩党产嘅咯， 点会冇啊？你变话美国嗰啲有噶啦，即系你够唔啱咁呢啲仲系咪人讲嘅嘢咧？即系我哋唔可以因为咁想赢系。 唔系个问题， 盲目即目的咁啊！ 你真系想赢嘅，你一早提出啦。喺洪秀柱未出嚟选嘅时候，你咪提呢个人出嚟咯。咁啊，经过全代会通过，咁啊佢赢，咁咪选咯。你根本又冇人，你純粹我所以講到底，佢根本就攞呢一個議題 嚟 去攞黃金平嘅著數啫嘛。 但係一樣嘢，我幾時都話嘅，黃金平我希望喺未來24小時馬上出面去制止呢樣嘢。如果唔係，就根據董湖北嘅筆法，趙盾間寧宮，即係趙盾殺寧宮。喂，唔係華明都唔係趙盾殺噶嘛？但問咧，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啊嘛！你黃金平成個謠言記得利益者係你啊嘛，黃金平，你一定要出面啊講清楚。佢話呢啲撲街唔家產，再唔挺住，再敢提換署嘅話咧，我引頸自長。 哇！真系佢够胆咁样讲啦。喂，我都投你。喂，不分区改党章，屌，连选得连任，永远做。 会有动作噶喎。 一定要有啊！如果冇嘅话，呢条账一定要计落黄金平身上啊。 黄金平就唔会有动作嘅，笑口噬噬咁咯。 系咯， 系咪？ 公道伯唔会出声嘅。 呢啲咪仆街咯， 唔关我事噶。咁啊，咁即系大家觉得唔啱咪再讲过咯，咁嗰啲嚟咯，呢啲 仆街咯。 老油条， 朱立伦又学冇冇锯咗你个你条靓咩？乜你条靓嚟噶？咁都得噶嘛？ 好啦，咁啊，今日节目咧就差唔多啦。我哋都啊，咁啊都提咗好多嘢，咁啊啊，上个要发炮都拍到唔清唔楚啦。咁样我都今日喺面书都讲明啦，今日要开炮啊，咁啊，咁我哋都开咗炮啦。咁亦都将件事即系将件事都铺埋讲清楚先啦，因为大家可能好多。都唔好明，我无啦啦呢个时候会提咗题，又要换柱嘅咧，系咪？ 换柱就假嘅， 开枪啦，都已经打仗啦， 亦都多谢阿松生今日特登啊，即系路 千里迢迢 啊！啊，再睇一睇啊！大家想攞呢本即系抗战嘅。 小冊子 系啊，咁啊 PM 上嚟啦， 系天天留 PM， 咁啊留低个地址，咁我哋吓， 同埋我喺呢度卖个关子，提一提大家先。如果留意我哋天天南节目咧，将会有好嘢。 有好多嘢啊，总之啊， 有咩好嘢话咧？已经其实喺呢张台里边已经出现咗啦。 我就会嗱，我都有预告啦。我而家就考虑紧啊，点做啦？因为两个礼拜之后咧，即系第下一集再个下一集咧，咁我就揾咗一位中国远征军嘅姓万嘅将军咧， 万将军 就嚟呢度做节目啊。咁就咁，我而家就谂下究竟系做一个现场版好啊？亦话系即系就咁样，我哋喺度吹，如果现场版我哋搬个隔篱， 现场版好。 咁啊，就揾阿万将军嚟喺度亲自讲讲，喂，中国远征军对成个中国抗战里边咧，系一个生死嘅作用嘅。咁由呢位老人家九啊几岁老人家亲自嚟呢度同大家讲，究竟佢系参与过咩角色？中国远征军喺成个缅甸里边系做过啲乜嘢？咁我哋听我哋噏过好多啦，系嘛？但系亲自听 当事人， 当事人打过仗嘅嚟讲。咁而家我就谂紧啦，或者大家都俾啲意见我哋啦。如果系即系现场版嘅，咁大家都即系睇下有冇啲咩反应啦。如果大家话你唔好搞现场版啦，我哋真系嚟听算啦，唔好叫我哋现场啦。咁我哋咪又好似咁咯，系嘛？如果大家话想即系一睹呢个万将军嘅风采，咁我哋整个现场版，咁啊喺隔篱吓，咁啊大家俾啲意见吓。 OK， 好啦，咁啊今日到呢度就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收睇收看。 OK， 好，拜拜， 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